重要。日方將會利用外長通話等的各種機會向中方表達立場。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亦都談到香港形勢，批評中國在很多地區試圖改變現狀，令人感到非常憂慮。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地區大致晴朗，風勢微弱。中午時分，本港大部分地區的氣温上升至32度左右。此外，強烈熱帶風暴米克拉已經減弱為一個熱帶風暴。在中午12點，米克拉集結在廈門之西北偏西大約70公里，預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6公里，移入福建內陸，並且逐漸減弱。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和雷暴，隨後幾日驟雨減少，天氣炎熱。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4%，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831点，升454点，总成交金额1,16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0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6点，系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4蚊，升12蚊；美团点评220.2，跌2.6；一传媒系报9.6，是升了7.05，是升了7.5先。阿里巴巴243.6升1蚊。宗教控股15.76跌1.04。中芯国际27.55跌2.5。港交所371.6跌2.2。银河娱乐58.9升2.2。中国平安82.65升6.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2.2升2.2。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英磅10.125，瑞士法郎8.468，澳元5.552，加元5.81，新西蘭元5.12，歐元9.0972。每百日元對港元7.29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9.764。日經平均指數報22,750点，升420点。港金現價報18,440蚊，跌3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2,001.61美元，卖出2,00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东区走廊。较早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丰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啦，行车线解封，消散之中嘅龙尾咧就接近维多利亚公园嗰段。重複一次，就是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海豐園的意外已經清場，車龍有待消散，一帶是多車一些。隧道情況，紅隧港島過去九龍告示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的龍尾在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的龍尾在康莊道橋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车多繁忙，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老围那段来回方向比较多车。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尖沙咀七咸道南因为爆水管，现在是不能够由七咸道南左转入黑德道。另外，在火炭的和寮坑路有水务工程做紧噶，而家系不能够由和寮坑路左转去坳背湾街。九巴的88号 X 去火炭方向的班次都是要改道行驶，同埋会以坳背湾街做总站噶。要搭车的朋友请注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去到星期二开始两个钟的 show 用音乐。先我们的有 G-Race 黄君卿，新有这首的派台作品叫做 Casada， 即是新婚的意思。新婚好甜蜜啦，但是间唔时都要分开一下唞啖气嘅。 I might be better on my own. I hate you blowing up my phone. I wish I never met your ex. Sometimes it be like that, but I'm not myself. The night you're gone, there ain't no way I'm moving on. I'm not afraid to need you back. Sometimes we both wanna love, we both wanna slide, we both wanna argue until we're both right. You wanna hug, I kiss you goodnight. Maybe we're both just out of our mind. And you throw tantrums while I'm twisting up. No medicine is fixing us. Can't tell you why, but tell you what. You got me thinking I might be better on my own. I hate you blowing up my phone. I wish I never met your ex. Sometimes it be like that, but I'm not myself. The night you're gone, there ain't no way I'm moving on. I'm not afraid to need you back. Sometimes it be like that. I caught your seed, which wasn't even supposed to be with you. I could keep you nice and warm. Won't do no thinking, I'm in love. If I was to give you the world, that's anything you can think of. Got too much going to be upset. I swear I'd rather be your friend. I said I'm gonna be right back. It hurts sometimes to be like that. I might be better on my own. I hate you blowing up my phone. I wish I never met your ex. Sometimes it be like that, but I'm not myself. Tonight you're gone, there ain't no way I'm moving on. I'm not afraid to need you back. Sometimes it be like that. Sometimes, man, you thought you found the love of your life. Now you're thinking I'm just one of those guys leading on. I can't help when you read it wrong. Don't know why I trip on us. You put me down, I pick you up. Can't tell you why, but turn you up. Got me thinking I might be. 每段嘅关系你都唔系一直可以顺顺利利噶嘛，中间总会有可能系意见不合嘅时候。呢首歌咧其实都系讲喂明嘅关系嘅一部分咯。间唔少会闹下交，闹完交之后又会和好如初。佢是 Kim Brown 啊，今日有 Sway Lee 同埋 Khalid。新嘅派台 single Be Like That。 你我情人运已早注定，爱到连情话我都无声，拍合照无反应，你亦会由得我做背景。我不懂煽情，竟得你和应，一起多冷静，这种有型激情。 个首歌咧就几甜嘅，但系私底下咧就问过填词人嘅林宝啦，佢就话佢自己十首歌有七首咧，都唔系净得甜呢个味道嘅，可能有少少咸咸地嘅，你又 get 唔 get 到咧？嚟自洪家豪有呢首新嘅派台作品《曲线型恋情》，话俾你听，火星同埋地球走埋一齐都可以天生一对嘅。 Check in tender to my hotel, yeah. Christina's in my bed watching TV shows when she hit the remote with her legs shaking. That's good love making, watching wherever my head facing is for buzz, baby. White wings in my pillow.But girl, you know how itchy my back get. Every time we settle, but it never felt right. Cause we can't keep still. And we try to fight the way everything feels when we step out of line.Stay still. Make your mind. You could be waking up in here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And I knew just what she was thinking. With no need for speculation, just your body in a blanket. And I hope this doesn't change it, 'cause the best part of my day is when I get to see you naked. Chicken tenders in my hotel. That's really lazy.美国的这位歌手叫做 Dominic Fike， 平时这个对很多社会的议题都是非常 vocal 的，但是今次派上台的这首 single 就是甜蜜的作品。新歌名字 Chicken Tenders， 两个人在一起酒店房那里就可以叫一桶的鸡柳一起分享。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夜晚回到家的时候吃什么好呢？这首歌介绍给你，可以吃一下蜜糖星星的。 每次见你搭上八半巴士，早点起身见得到你，过去每个撑住遮的雨天，想被逼一起睇出戏，沉醉这天一个人，想起一个人，曾幻想转一转身放低一个吻，沉醉你的一个人，喜欢得太深，想要最快得到你好近。Baby, I just can't stop thinking about you, my girl. Tonight, oh baby, I feel you tonight, oh baby, I hurt you tonight.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再多两名长者感染新型肺炎之后死亡，累计死亡个案增加至58宗。其中联合医院一名87岁女患者住在观塘宝佩院宝山阁，上个月27号因为持续咳嗽入院，今日中午离世。另外，东区医院一名80岁男病人在柴湾兴华二村乐兴楼居住，上个月30号因为肺部感染发烧和咳嗽入院，今日下午离世。由昨晚11点至今，本港新增3宗死亡个案，全部是长者。消息说，本港新增大约3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69宗确诊个案，至今累计确诊病例4148宗。政府公布现金发放计划，今个月一号或者之前登记的第三批合资格市民将会提早在听日开始收到款项或者领取支票通知，较原定日子提早5日，涉及大约17万人。计划截至昨日已经向超过590万名合资格市民发出款项或者领取支票通知。若果连同第三批合资格市民，累计收款人数将会占合资格人士大约90%。经银行递交书面表格的市民会透过指定的个人银行账户收到款项。市民如果透过香港邮政递交登记表格，会收到香港邮政以短信或者信件形式发出的领取支票通知。他们可以在通知上列出的时段内亲身到指定的邮政局领取抬头支票。支票的有效期是发出日期起计6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签署行政命令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地位之后，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发布公告，宣布由9月25号起，所有香港制造并且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必须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表明原产地是中国。彭博通讯社的分析说，新规例对香港贸易或者经济的实际影响有限，因为由香港直接出口美国的商品数量很少。根据特区政府的统计，去年香港对美国出口额是3040亿港元，当中只有大约 1.2% 是本土出口，近80%是内地经香港转口美国。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83点，升503点，总成交金额1252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0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6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5蚊，升12.5；美团点评218蚊，跌4.8。一传媒1.05元，系升7.95元。阿里巴巴244.2，升1.8。中教控股15.58，跌1.2。中芯国际27.55，跌2.5。港交所372蚊，跌2蚊。银河娱乐59.3，升2.6。中国平安82.85，升0.5。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2.4，升2.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日元106.19，瑞士法郎0.915，加元1.334，人民幣6.955。

冇心旷，亦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音乐咧就请咗一位专家上嚟嘅，咁啊佢系卡关达人啊，你好啊安俊豪 ，Hello Eric， 你好啊，喂嗱冇见你一排啦，咁然之后咧突然间好似我好似之前都冇乜听过你唱呢一类型轻松嘅一种系曲风咁样样嘅，同埋好少见你即系之前睇你嘅IG 啊等等咧，通常都系啲黑啊白啊诸如此类灰啊咁样啦，好 colorful 啊你而家，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呢首歌其实是隔了即是都年纪冇出过作品之后的第一首歌。 嗯。 咁我想俾到一啲惊喜大家，咁我相信今次俾唔俾到惊喜你啊？ 俾到啊，我都几 surprise 因为好少见你真係咁 colorful 同埋咁缤纷咯。 係啊，因为其实我之前即係比较有可能想表达嘅嘢係沉重啲嘅。但係呢首歌有可能好简单，就係希望大家真係好似睇 MV 同听歌嘅时候好似打一盘机咁开开心心咁样轻轻松松咁样去表达一啲即係正能量咁样。 係。但因为我见呢宣传文案呢已经讲话其实你过去呢一年你都即系架车又有事啦， 系啊，好卡关啦， 系啊，电话又有事啦，即系都好多啲生活上面一啲嘅少少嘅一啲嘅风波啦，咁样样 系， 但系咁呢首歌系咪嗰阵时经历咗好多哇咁唔顺嘅啫？点解咁样？然之后就做咗呢首歌出嚟咧？ 其实都系，因为呢年半里边啦，即系啱啱除咗你讲嘅好多方面嘅即系唔见嘢啦， 系 同埋一啲大头虾嘢之外，咁其实喺屋企啊压力方面啊，同埋喺个。心理调节方面咧，其实都沉淀咗好耐。 系， 因为其实自己譬如年纪冇出歌啦，咁自己都有谂过，究竟啊自己喺中间会唔会谂过啊，会唔会转行啊？都有真系有谂过呢个嘢。咁但系又谂翻转头，而家其实过咗嗰啲卡关啊，其实而家我又觉得，原来又自己又升咗咧，过咗关，又做多咗好多嘅尝试喺年半里边。咁所以其实。喺呢年半里边嘅谂法就系、是，其实有时我哋咧喺人生里边好多嘢都放大咗啊，将啲问题，即系好似哇天跌落嚟啦，解决唔到啦，要做好多好沉重嘅决定。但其实有好多时咧，就好似打机咁啊，有时咧，譬如我哋打机嘅时候，我哋会卡关啦，卡关嘅时候咧，我哋未必要即刻去面对嗰件事嘅，我哋有可能算得过唔到，摆埋佢一边，玩咗另外一只 game 先， 系 咁然后。咁我得闲又拎翻佢出嚟玩，无端端又过咗，即系有好多时我哋人生其实如果抱呢个态度去面对事情嘅时候，其实我哋就会轻松好多咯。 O K， 咁所以有呢一个嘅态度之后咧，就揾你今次就埋班啦，就揾阿 Tommy 啊，揾阿 Lockout 啊 ，T Rex 啊，咁佢哋就一齐去做呢一首歌啦。 系啦，咁 T Rex 同埋阿麥旋碧咧，其實係今次係第一次去合作嘅。咁Tommy Lockout 就兄弟嚟啦，即係合作咗好耐啦。咁講一講今次嘅合作，其實今次都係一個即係好夫嘅班底嚟嘅，對於我嚟講。因為喺音樂方面，今次咧我係完全交曬俾 Tommy 同 Lockout 嘅。咁咧喺個聲音方面，我完全交曬俾阿 Max 麥旋碧去幫我去加個 vocal。咁所以今次嘅 vocal 咧係同以往即係。除咗係慢歌之外咧，其實同以往嘅 focal 咧，都直情係唱嗰個位置啊，直情係咬字方面都完全唔同以往嘅，咁所以都唱到有少少崩潰嘅嗰陣。 咁好弊喎嗱，因為你崩潰即係有種 tension 喺中間啦，但係呢首歌你要盡輕鬆嘅喎，其實都 係啊。當我同阿 Max 阿麥旋碧講話，喂，真係唔得，我唱唔到你。 一開始想我唱嗰樣嘢，跟住佢話啱噶啦，你而家咪卡關啦 ，keep 住個 方法演技啊， 係啦，你 keep 住呢個情緒去唱就啱。跟住試咗好多次之後咧，自己慢慢就捉到啊，原來自己係原來考慮得太多，因為我自己其實係一個都幾多嘢諗嘅人，喺唱歌無論錄音或者演出之前都太多嘢諗。咁阿 Max 就同我講。喂，你不如咁啦，你试下而家放空，原地跳200下先。你谂得太多嘢啊！咁咧，我试咗，诶、哎，咁啊系啦，放空啦，做咗其他嘢先。跟住一唱，其实就唱到佢想要我唱嘅嘢咯。就因为我太多嘢谂，所以太多杂念啊。喺呢首歌唔应该咁多杂念，咁、所以都学咗，除咗学咗新嘅唱法之外，都原来发现到正视到自己啲问题，就系太多嘢谂。佢话我，佢话你首歌嗱，你唱到晒啲音啦，唱到晒你想要嘅技巧。但系冇咗个生命啊！佢话完全系一个死城嘅卡关，但系咁啊，唱翻啲生命俾我， 真系好卡关啊！你真系 好卡关啊！真系，不过都出到嚟个效果，我自己都非常之开心啦！即系因为系一个新嘅自己，简直系。 喂，咁所以嚟紧会唔会即系呢方面类型轻松啲嘅，即系 bright 啲嘅感觉嘅歌，会唔会再尝试多几首咁样？ 其实都会，因为其实咧，本身我哋呢个都系都几实验性嘅一个作品嚟嘅。咁自從出咗街之後咧，發現有好多朋友都發現，喂 Simon， 你嘅歌裏面咧，我最中意呢首，你之前嗰啲太唔開心啦，我聽親咧都好沉重，同埋我心好似有嚿雲咁啊！你而家就撥開雲，冇見青天啊，幾好咁樣。咁我心諗，原來大家都幾中意呢個陽光啲嘅我喎。咁都可以，其實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咧就係好中意聽，譬如我個歌手，譬如 Bruno Mars 啊、Ed Sheeran 啊，佢哋一啲有 groove 啊、有 beat 嘅歌，咁其實我自己都好想唱呢類型嘅歌，咁但係自己無奈之前做創作嘅時候，我個概念又同我自己中意嘅歌又好似唔係幾夾，所以咧就一路冇嘗試呢個曲風，去到呢一個 moment 咧，即係年半啦，想俾個驚喜大家就。即係膽粗粗試下，又發現大家都幾鍾意，所以其實我都最近都同阿 Tommy 啊、阿 Lockout 佢哋傾，喂，不如我哋都繼續玩一啲換味重啲嘅歌啊！即係因為而家加上個大家有可能個心情比較複雜啦，出嚟又。即係我覺得呢類型嘅歌都可以令到大家即係起碼喺嗰四分幾鐘睇住個 MV 都可以叫做放鬆下心情笑下咁樣咯。 係咯，同埋咧，我睇埋你個 music video 嘅時候咧，再 compare 翻你之前可能你 IG 嗰啲 post 咧， 係 好少見你咁樣露齒開心笑㗎。跟住通常都係合口然之後有一種即係微笑。 即係有啲緬甸咁樣咯， 係啊！但我覺得呢個感覺好 fresh 啊。 其實唔係嘅，因為點解咧？我成日認住咧，我自己以前咧露齒笑，有可能肥肥地啊。咁 你真係諗太多。 係啊，有時因為我就驚呢一露齒笑嘅時候，塊面就好闊，因為本身已經闊㗎啦。 你諗太多 啦。驚係啊，真係諗太多。嗰陣時我拍 MV 嘅時候咧，因為其實裏面都有啲舞蹈嘅。 係啊。 咁我就個腦就係諗太多，又要因為你要跟住個音樂唱啦，你又諗緊歌詞啦，跟住又諗緊舞步啦，跟住諗緊個樣有冇勁亂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個樣又出咗一個好多嘢諗嘅樣出嚟。跟住有導演話：喂，不如你去飲啖水先 ，Simon。我見到你咧，你好苦惱啊，你跳得。咁又係我自己清空咗自己個腦袋之後，咩都唔諗啊，唔背啦，唔背歌詞，唔背。咁啊，反而又會好啲，即係自己太過有憂慮啊，成日都。 OK， 所以我覺得今次睇到好多唔同以前少見到啲嘅方向嘅安俊豪咯，係啊，即係點解冇見過你跳舞先咧？ 係啊， 即係冇見過。 其實跳舞係我其中一個喜好嚟嘅，但係真係擺上台面，擺落 MV， 擺落一個演出，其實又真係好少去嘗試。咁所以今次都叫做完咗自己一個夢想，叫做 OK。同埋係出到嚟嗰種感覺，因為佢又唔係去到係好 hardcore 嗰種跳啦，即係佢有啲 step， 有啲嘅嘢。咁我覺得襯翻成個 music video 同埋成首歌嘅 tone， 我覺得好啱數啊，真係都 係啊。其實都今次真係擺咗好多心機，因為其實做一首快歌喺公司嘅層面裏面咧，其實要配合嘅嘢比慢歌多好多。即係例如你首歌有翻咁上下嘅節奏嘅時候，你嘅 MV 個氛圍啦、佈景啦、顏色上面啦，同埋你個元素上面都要比慢歌其實多好多。咁所以喺我哋去設計個 MV 嘅構思嘅時候，其實我哋都花咗非常之多嘅時間，特別係喺個 art direct 嗰邊，即係你見到入面嗰啲佈景嗰啲 color 都係好多元素，咁所以我係今次都幾開心，能夠即係同今次個 MV 團隊合作得好順利。 係、嗯、啊，同埋佢真係因為你係卡關大型，即係講遊戲咁樣啦，佢真係揾到翻好多以前好 retro 嗰啲嘅紅白機啊、Game Boy 啊，即係嗰啲帶咧、啊，你就要揾到翻嗰啲帶喎、 啊。系啊，超犀利！即系佢哋系无微不至，即系佢哋系谂揾翻晒我以前细个，我都有啲仲未玩过。哇！呢个咩嚟？我冇玩过嗰啲游戏机出嚟，即系好俾心机佢哋。 所以我几期待就系嚟紧喺将来啦，即系我哋见过严肃一面嘅安俊豪啦。咁而家就開始，即係有多啲又再搣開一層嘅時候，就咦佢會跳舞嘅、哦，佢會露齒笑嘅、哦，咁佢會輕鬆嘅、哦，咁樣。咁我覺得係可以再朝呢方面再多少少嘗試咯。 係啊係啊，因為我而家都構思緊一啲即係譬如有啲fusion 啲嘅歌，即係譬如有可能會唔會有其他語言喺入邊啊？又或者我都同緊阿 Lock Out 同 Tommy 講，喂會唔會有啲歌可以？去玩下 EDM 啊，咁樣即係可以多啲唔同嘅元素喺安俊豪嘅歌裏面啦。因為其實都有好多朋友就係話，喂，安俊豪係有可能，我覺得佢啲歌都 OK 嘅，但係你話如果 exactly 安俊豪係個曲風係點樣，我就冇一個預想喺度。咁所以我自己就希望可以朝住叫做有啲 groove 嘅方向去行。咁樣我覺得好似自己會自然啲嘅。 喂，咁啊嗱，而家就你就發掘緊你音樂上面更加多唔同嘅可能性啦。 係。 咁就呢個時候就我哋就聽住你呢一首《卡關達人》，咁啊，然之後就期待你嚟緊新嘅一啲音樂嘅作品啦。 好啊，好啊。 因為等年半世，佢等得太耐㗎啦。咁啊嚇， 我會努力出多啲歌 㗎。Yes， 係啦，咁樣。喂，今日多謝曬安俊豪，謝謝你。 喂 ，thank you，thank you。 即管卡關，小確幸已很慣。早知痛慣，分數不到我揀。假使喜歡，總會找到那一套辦法。合過彎，有界线要摸透，冷暗已漫游，没绝技扮高手，要课也课不够，盼突破缺口。望着定下那积分，受尽力地去拉近，转过路线，打打野怪吸金，望望未尝正规军，坐落荡在各小镇。习惯让惊人，即管卡关，小角色已很惯，早知痛惯，分数不到我拣，假使喜欢，总会找到那一套办法。走，我信我见识够，会突破缺口。望着剩下那积分，就尽力地去拉近，按我步稳。管他各界纷争，未到大略懒装身，带着路上已解禁。来翻蛋。 就睇下。假使喜欢，不理玩法有多困难，仍会玩。不需跟做，主角一套盔甲。假使得到，爽快相信仍有赚。通过情定，你尽兴，总有种吸引。 听过用嚟自安俊豪的新歌《卡关达人》。四点钟之前咧，到我嚟一位正能量女歌手。佢嗰种嘅正能量就系佢可以 embrace 任何嘅称号嘅。之前俾人叫佢做网络安全隐患啦，就令到佢开展咗一个新专辑嘅概念。佢系 Serenity。欢迎佢第二 plug 嘅 single。作品名称《越活越野祸》 时速大约26公里，移入福建内陆，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几日骤雨减少，天气炎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06点，升528点，总成交金额1365亿7000几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3340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6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1蚊，升9蚊；美团点评218.6，跌4.4；一传媒系报1.1，升8个，系升8.45毫；阿里巴巴244蚊，升1.6。宗教控股15.72，跌1.08蚊；中芯国际27.7，跌1毫；港交所374.2，升2毫；中国平安82.35毫，升3.5毫；银河娱乐59.8，升3.1；金沙中国有限公司33蚊，升3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10.14。瑞士法郎8.474，澳元5.555，加元5.816，新西兰元5.123，欧元9.1073，每百日元对港元7.3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27。日经平均指数报22,750点，升420点。港金现价报18,440蚊，跌3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94.19美元，卖出1995.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因为事故而挤塞嘅状况先，喺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南华埔较早时咧有汽车着火噶。就是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南华埔较早时咧有车辆着火，咁火势就已经救熄咗噶啦。不过架车咧仲喺慢线嗰度，咁所以慢线就封闭咗啦。而家去上水方向嘅龙尾，去到接近林锦公路交汇处，塞紧车嘅朋友啦，请忍让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出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车多繁忙，龙尾在牛头角定富街。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比较车多挤塞。另外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嗰度咧，较早时就有坏灯，交通灯坏咗啦，啱啱整翻好一阵，咁所以咧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接近白沙湾码头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方向柴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长时间揸车，记住要保持正确姿势，安排小休，同埋要多做伸展运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嘅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CIBS 小想法大改变，改变由社创开始。 呢啲嘅创意咧，系回应社会嘅弱势嘅。如果企业同埋 NGO 都唔再分系社会企业定系唔系社会企业咧，咁我就觉得嗰个系成功。 港日生活大不同意，探讨港人文化差异。 关于住啊，要紧咧。其实我哋呢好多嘢，譬如 yes or no 啊，唔会直接同人哋讲嘅，太过直接，我哋唔系好习惯。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实要放肆。我将开箱二数同一，我听咗有下次。刺激充实我耳蜗，攻击甲状腺。你歌曲情深就得你美满意。 嚟到四点钟之后嘅骚动音乐啦！你好啊 ，King。 你好啊 ，Eric 啊，翻嚟咧，即系其实依家我哋听到嘅好多嘅作品啦，某程度上都系上半年大家在家抗疫啦，即系所有嘅 job cancel 晒之后咧，啲歌手写低落嚟嘅成果啦，咁样啦。咁其实今日想讲嘅咧系 Leo 王， 系 其实第30届台湾金曲奖嘅最佳男歌手啦。佢上半年咧，应该话佢2020年咧，其实系有好多非常之大型嘅啲巡回音乐会嘅，即系公司都同佢安排晒。咁其实好多嘅一啲嘅商机咧，应该话咁佢话其实当中系牵涉紧应该有7位数字嘅酬劳嘅。咁但系依家都全部要重新再安排啦，咁但系到底情况系点就冇人知啦。咁于是乎就半年嘅时间，你就可以留喺屋企。咁佢就写咗只 EP 出嚟。 哦， 系啦，但系佢话真系喺公司啦，或者同事，甚至乎佢自己都冇预计有新作品嘅，因为佢真系想攞之前嗰啲歌去做巡回啊嘛。咁点知啊，咁冇，咁咪做下新歌咯咁样。于是乎咧就出咗只新嘅 EP 啦咁样。咁今日其实就会拣嚟咧只 EP 当中嘅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时间的奶昔》。 OK， 由佢嘅角度去话俾你听。唔紧要啦，会过去嘅。就算沿途风景唔系咁好，但系都要保持好心情啦。但系嘅 style 都系 Leo 王嘅 style 嚟嘅。咁但系佢冇嘥到今年嘅一啲安排系啲乜嘢咧？佢今年咧其实同佢公司倾咧，就系会用一对自己喜欢嘅 band，即系入边嘅成员都系一啲自己做开音乐嘅朋友去做呢个巡回啦。咁然之后佢发现冇得做巡回、哦，咁于是乎咧就决定用呢对 band 嚟做咗呢只 EP。 哦， 所以其实嗰个编曲嘅风格咧，都同佢以前咧系以 beat 为主咧，系有啲分别嘅咁样啦。咁然之后其实喺疫情当中嘅影响啦，我觉得都做咗好多嘢，即系台湾好多呢啲。比较小又未至于好大型嘅一啲嘅音乐公司都諗尽办法点样令自己生存落去。咁今日我觉得呢个故事呢都几得意嘅，都几励志㗎喎。咁话说呢，其实喺呢一间嘅即主要都系啲 rapper 嘅呢间公司啦，应该比较出名或者比较受到大家关注嘅应该有4组嘅 rapper，但其实其中2组都系有呢个网份嘅。係啦，咁然之后呢佢哋公司呢就知道呢喺疫情底下啦，乜嘢最兴盛嘅行业系乜嘢呢？ 卖口罩。 台湾卖口罩有比较严格嘅规管。 化验。 嗰个好高级噶，唔可以乱做噶。你估验车又可以去验？ 系咯。 再估啊。 医疗。 外卖啊！哎呀，你 全部都系谂呢 啲。系咯，你抵啲得唔得？ 因为我系谂系成个餐饮业界都系受尽苦楚啊嘛。 系啦，咁但系佢哋就即系依然都有一个好兴盛嘅行业，就系送外卖啦，咁样啦。咁於是乎咧，佢哋就同一啲嘅線上嘅媒體同埋一啲嘅技術咧，做咗個結合。我覺得真係幾好喎！即係香港唔知道會唔會有人試下啦。咁佢就出咗啲周邊，咁但係啲周邊咧都係啲食得嘅嘢嚟嘅。咁除咗食得嘅嘢，都有一啲佢哋公司嘅 T-shirt 啊，佢哋公司嘅圍裙啊，佢哋公司嘅一啲嘅即係煮食用嘅一啲用品。咁有佢哋公司一啲 logo 諸如此類啦。咁你可以買唔同嘅 package，即係你買曬所有衫褲鞋襪加食物就得，你淨係買食物就得，淨係買衫褲鞋襪都得。叫外賣咁嘅形式叫過去。 哦， 咁咧每一個外賣有個盒噶嘛，個外賣盒上邊咧係有 QR code 噶。你想睇佢哋嘅 live show， 你要去掃嗰個 QR code。 哦， 係啦，佢成個 live show 嘅表演係揀咗台北嘅4间餐廳。咁就喺餐廳個廚房入邊。有啲係用翻自己嘅樂器，有啲係可以即係廚房最多就係刀刀叉叉、手冷叉，又用嗰啲發聲喺嗰度做一個表演嘅場地，係啊咁樣。咁而且因為我好想睇啦，我就喺度睇電梯，哦，原來要叫外賣。咁送唔送香港啊？ 梗係唔送 啦。係啦，咁真係 送就嚟一棟啦。 咁樣佢 就咧由八月尾開始，係啦，我啱喊完翻嚟啊， 係咯， 由八月尾開始啦，就好似逢星期三都會有一個咁樣嘅表演嘅咁樣，咁我覺得係得意嘅，因為其實嗰個收益咧，即係唔係關門票嗰個收益，而係講你買咗一份嘢嗰個嘅周邊嘅收益啊嘛，咁其實表演嗰個咧。是純粹因為好多歌迷啊，即係八成嘅歌迷咧，都有個聲音就話 Leo 王咧係一個睇現場表演會爽過聽佢錄音十倍嘅歌手。 嗯， 咁我唔知係咪啲 rapper 或者唱 hip hop 嘅 大部分歌手都應該係嘅。即係如果你得翻嚟嘅 feedback 就係、是、我睇你嘅 show 同聽你嘅 CD 一樣啊咁，咁我感覺就唔使睇你嘅 show 啦。 但係其實好多人 唔 係 compliment 嚟㗎，我覺得呢、這個 係咩？哎呀死啦！我成日咁樣同啲歌手講。 哦，係咩？ 但是啲人话咩食 CD 带噶嘛，一咩移走嘅 CD 移动嘅 CD 机啊咁样噶嘛。 唔系、哦，如果你现场净系得翻听嗰个嘅感受，而你系冇其他嘅额外嘅刺激，我系觉得咁点解我唔买$100买嘅 CD，要俾788入去红馆睇你嘅 show？ 我明点解啦，因为而家其实好多歌手咧，CD 会好听过 live 太多，于是乎我哋就会以为 live 同 CD 一样咁好听，已经系一个赞美。 嗯，CD 还 CD， 睇 show 还睇 show， 从来都系两件事嚟嘅。 大家抹咗头先， 我觉得系啊。 好啦，咁放到呢个王身上啦，佢就系、是、好多歌迷都话，其实睇佢 live 系真系爽过听 CD 好多嘅咁样啦。咁于是乎咁。大家都話咁都當係滿足咗佢哋一個想睇 live 嘅心情啦，咁樣。所以今日揀你啊，呢個王喺疫情底下意外嘅呢一張 EP 當中嘅一首作品，歌曲名稱叫做《時間的奶昔》。 雖然佢今次真係唔係做 beat 啦，而係邀請咗隊樂隊同佢合作啦，但你見到成個歌曲佢都係一個 loop 喺嘅底，然之後去做，我幾中意呢個聲喎。 我諗其實應該話佢做音樂嗰啲 concept 冇因此而改變，嗯、但係嗰個唔同嘅地方，又或者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是。要嘗試好多唔同嘅曲風喺當中啦，跟住然之後我見到文案上面寫住佢自己介紹話呢個係一個牙買加風格嘅一個音樂底，係咪啊？ 係啊，少少。 但係我係忍唔住，真係好坦白同大家講，佢講完我先覺嘅，即係就咁聽我會覺得 係有種中美南美嗰啲風情嘅， 係啦，即係好唔係佢自己啲嘢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都得意嘅，因為之前都講咗佢係第30屆台灣金曲獎嘅最佳國語男歌手啦。咁、 嗯、 其實同屆佢係對緊李榮浩嘅，好多人都問嗰一年嘅評判，即係點解佢會輸俾李榮浩咧、嗯？即係無論係佢哋都覺得音樂嘅成熟度同埋呢個人嘅知名度、嗯、以及歌嘅紅嘅程度都唔會輸俾、嗯，即係理論上都佢都唔會贏李榮浩噶嘛。咁、嗯、我覺得個評判講嘅嘢都幾啱擺依家介紹俾大家聽，就係、是、其實你要俾新人一啲機會嘅原因，唔係睇佢成唔成熟，佢終有一日會成熟。 嗯、 但係如果你一路睇佢唔到咧，佢就一路喺你眼中佢只係新人。 哦、 而係所以更加多嘅事情就係當一個歌手佢嘅創作已經成熟咗之後，佢、嗯、有冇做到成熟再上一層樓？ 嗯、 但係你見到嘅係佢係啦，咁但係評審話喺Leo Wang身上見到嘅係佢好忠於自己嘅音樂風格。係，因為你頭先聽佢嘅 hip hop 同埋佢嘅 rap 咧，都唔係傳統意義上你聽嗰種所謂好 international 好國際化甚至好歐美嘅嗰種嘅 rap 啦，嗰種嘅 hip hop 啦，但係係佢自己咯。 嗯， 即系佢自己嘅音乐上嘅坚持，咁我觉得有呢个舞台系俾大家听到呢啲声音系好紧要噶咯， 都啱噶，即系你放喺香港而家个环境都系啦，即系乐坛系一件事啦、嗯，社会系一件事啦，即系同一个概念咧可以放诸好多唔同生活上面遇到嘅情况咯，就系系咯，有一班人佢已经去到某一个位置， 嗯， 咁系咪长期佢啲去到嗰、那个系咧，即系佢已经去到嗰个 standard 噶啦， 系， 但系佢去到 standard 之后，佢冇噶咯，佢都喺嗰度，咁但系咪代表佢永恒都要永续喺嗰个位置度立住嗰个位咧？ 嗯， 其实未必噶嘛。 同埋其实下边有好多好有才华嘅人，可能就系因为呢一阵遮住咗咯，好冇？ 系啊，所以我觉得间唔少洗下牌，或者间唔少你要即系哦，平时可能假设你有十个位嘅咁样，咁、嗯、其实你有两三个位可以俾一啲系新进啲嘅单位， 冇错。 而其实佢哋都做得一啲好出色嘅作品咧，系咯。如果唔系，其实永远都系得 big name 咯。 嗯， 更加何况嘅就系而家嘅 big name 仲系咪咁 big name 都可以系一个问号啦。 同埋呢个情况，你坚持多几年咧，就会你就会开始讲，哎呀，青黄不接啊，青黄不接啊。但系其实你有份造成呢个局面咯。 系啊，即系谂下啲唱片公司，假设系我永远都系有一线嘅歌手，下面就有二线、三线啦。咁一线去长期霸住一线个位，立晒所有奖啦，立晒所有位置啦，咁样。好啦，咁然之后二线、三线嗰啲，吓咁啲资源从来都唔到我噶啦，咁嗰、那个聚焦个焦点永远都唔到我噶啦。咁算啦，完约我就做第二啲嘢啦。 嗯， 咁啫嘛，系咯，咁所以其实系放诸任何一个嘅场景都可以思考嘅一个问题嚟嘅，咁样。 哇，好有深度啊！我哋嘅节目 唔系系金曲奖嗰啲评审有深度啫，我哋都系偷佢光 咯。带起咗个思考， 系啊，咁样好啦。咁啊，头先阿琼讲呢一首咧，叫做系《时间的奶色》。系啦 ，Leo Wang 嘅呢就系个啦，即系都系讲好咁啊！而家我哋经历紧可能风景唔系咁靓，但系我哋都即系希望可以 有个好心情。 系啦，咁啊嚟呢位跟住今日想介绍呢个女歌手咧，不嬲都好中意佢噶啦。 嗯， 咁啊佢都系，我谂佢已经去到一个好高嘅 standard 噶啦。 系， 但系永远你可能喺香港嘅流行榜上面，又或者系颁奖礼上面咧，好罕见你见到佢嘅名字嘅。但系其实咧，佢嘅 fan base 咧又唔少噶噃，佢开两场麦花臣都可以爆晒咁样个，定三场我上次开咗， 都系我唔记得咗两场定三场都系咁，但系 但台湾佢就有候选啦，金曲嘅女歌手 系啊，我话其实台湾人好爱佢嘅， 嗯， 即系我有阵时候会觉得好可惜，就系呢啲音乐嘅宝藏咧。 Yeah? 即系唔系佢自己本身嗰个地方嘅人发现先，而系俾人哋发现， 嗯、 好似先有一啲人望到咁，我会觉得有啲可惜咯。 系啊，咁 讲紧边个 啦？方大同又系咁， 系 卢海彤又系咁， 哎呀系啊， 系咪即系我哋好中意走宝噶嘛？我讲嘅 聽嘅咧就係岑靈兒啦。嗱，咁因為佢嚟緊就出一座新嘅 project 啦，咁就係佢揀咗一啲咧係好啱瞓覺前聽嘅歌，去到做咗呢張嘅新嘅碟嘅咁樣。因為佢就有一個信念，就係覺得嗱，瞓覺之前最好咧，你就可以即係有一個舒服啲嘅 mood 啦。然之後咧，你可以個人 calm 啲啦咁樣。咁佢就自己喺自己中意嘅歌入邊咧，就揀咗啲嘅歌，就做咗呢一張嘅碟啦咁樣。咁而 我覺得佢把聲係好啱做呢樣嘢 嘅。係啊， 係即係佢係有一種令你安靜落嚟嘅聲音。 係啊，咁所以佢就一個好似個 bedtime story 咁嘅形式，但係就係俾大人啦。我哋去聽嘅，等我哋個心靈上面可以係舒壓一啲嘅感覺嘅。咁而佢第一首呢張 EP 入面咧派上台嘅作品咧，我係覺得哇，你揀呢首歌係正喎， 好驚訝。 因為尤其個題材都係就係、是、啊，你每一日臨瞓之前，你最好諗嘅就係、是、其實。試下將個重點放翻自己身上啦，係、啦，自己嘅情緒、自己嘅感受等等，都係幾啱數嘅作品嚟嘅。嚟自佢 cover 張國榮嘅呢一首《我》。 I am what I am。我永遠都愛這樣的我。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在北京闭幕。据了解，会上已全票通过关于就香港第六届立法会继续运作作出决定的议案。消息话，本港新增大约30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69宗确诊个案，至今累计确诊病例4148宗。再多两名长者感染新型肺炎之后死亡，累计死亡个案增加至58宗。其中联合医院一名87岁女患者住在观塘宝佩苑宝山阁。上个月27号因为持续咳嗽入院，今日中午离世。另外，东区医院一名80岁男病人在柴湾兴华二村乐兴楼居住。上个月30号因为肺炎是因为肺部感染、发烧和咳嗽入院，今日下午离世。由昨晚11点至今，本港新增3宗死亡个案，全部是长者。食环署宣布，因应近日有新型肺炎初步确诊个案和杨屋道街市有关联，街市今日将会提早一个钟在晚上7点关闭，以进行深层清洁消毒工作。食环署人员会为街市公用地方和设施彻底清洁和消毒，并且呼吁街市的档户配合在各自的摊档范围清洁和消毒。食环署亦都会在街市外围和附近街道深层清洁，清洁消毒工作预计历时大约4小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对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违反港区国安法被捕深感不安，形容是中国侵蚀香港民主自由的又一证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蓬佩奥近期一再就涉港问题发表错误言论，对中国依法维护自身国家正当安全的正当之举说三道四，这些政治谎言毫无事实依据，中方已经多次表明严正立场。对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严重关切黎智英等人被捕，赵立坚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敦促日方认清现实，摆正位置，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国内政。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四，间中有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减少。下个星期初天气酷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0点，升513点，总成交金额141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0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6点，跌19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3.5，升11.5；美团点评218.4，跌4.6；一传媒报1.1。是升8.45，阿里巴巴244元，升1.6；宗教控股15.7，跌1.1；港交所374元，冇升跌；中芯国际27.7，跌1毫；中国平安82.4，升4毫；银河娱乐59.8，升3.1；金沙中国有限公司报32.95，升2.9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12，瑞士法郎0.914，加元1.332，人民幣6.952，英磅對美元1.309，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661。日經平均指數報22750點，升420點。

来信你的姿势，来守护你的一切，一于坐低听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翻嚟四点半钟之后嘅骚动音乐。来到阿琼的部分，在广东歌发展比较低迷的现在这个状态，当你发现了其他人欣赏广东歌，欣赏香港的音乐人的时候，我是觉得挺感动的。 可以只睡觉吗？不做成什么梦？可以只呼吸吗？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不聪明不笨拙不怕错也不害怕不错，我可不可以飘荡沉鱼，可不可以最烈尘瓦里， 这首《简妮》虽然不是广东歌，但他作曲的人是近年在香港非常受到关注的这位音乐人，他是林家谦。简妮 Hebe 田福音主唱的这首作品收录在 Hebe 第五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名称叫做《街河》。 不勇敢不慌张不怀疑不信仰不拥有什么，再不聪明不笨拙不怕错也不害怕不错， 林家谦的那种文青的气质配上 Hebe 田福音的仙气是很合的。简妮 Hebe 即将收录在他第五张个人专辑当中有林家谦作曲的这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街河》，之后真是台湾女歌手唱广东歌，她是杨丞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之广东歌的班底来的。作曲依然是林家谦， 填词佢揾嚟陈慧娴嘅呢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不认识你》。 人海下的全告诉你，烦恼、悔疚、病痛，直到一切散播于不知的群众。无非孤单，才拜托你陪我发那些美梦，那副交心的模样，令我很相信。夜了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意从雨散，谁料走出薄地，是我捱不起，背叛那人，便很努力忘记，曾是最亲的你。 其实呢，这首不是杨丞琳第一次唱广东歌的了，在2008年的时候都试过同陈柏宇啦合唱他人生第一首的广东歌。 如心不痛，难以置信，临尾会这样痛，要怪只怪世界今天消息灵通。同日张嘴无数个你，还叫我放轻松，你眼中的等闲事在我心很重。夜里才想起，做过谁知己，情意藏于心，谁料早出落地，是我捱不起，背叛难忍，便很努力忘记，难道要失 是杨丞琳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不认识你》，我觉得是诚意满满的广东歌作品来的。我们将个时间向前推一点，当时有这首广东歌的时候，他说希望香港的歌迷感受到歌曲当中的诚意，现在听呢还是很有诚意。 原来现实与那理想总不太同，在谷底哪有天河，挨下去别放弃，一一说今该证明无用，绝非鸡汤那样浓。原来落败白痴也不好黑变红，做妈妈生出成功，谁又够运气去饮茶，各种美满回头路，上餐得死与病痛。无论多么坏，好心态，若早知最坏，想能今晚凡事都很坏，然能愉快，才是崇高境界。 紧嚟林宥嘉，歌曲名称叫做《坏与更坏》。当时咧，好多人话呢首歌当中听到陈奕迅，因为佢系制作人之一嚟噶。 离场或 是勉强，结果都一个人，而今日都很残忍。明白到遇上你，尽力也只配有场遗憾，自选轻伤更充满。最幻想能更坏，凡事都很坏，焉能愉快，才是上高境 首歌教声我哋别干等啊，美丽新世界系等唔嚟嘅。 别干等美丽的新世界。 头先话诚意啦，因为都系好劲嘅班底，作曲继续有林家谦，填词有黄伟文，监制有 Eric Kwok， 而陈奕迅咧系担任咗佢嘅配唱制作人嘅。讲到诚意呢一首作品，呢几排喺诚意嘅讨论系非常之多嘅。广东歌词重新揾嚟周耀辉啦，亦都重新拍咗新嘅 MV， 有粤语版嘅呢一首八三幺嘅作品。 只有闪嘅黄悲雕，城市在渴望与追忆，谁人遇见谁人，仍藏着较细腻。如果我走向你一生，和吻着永恒如一生，位在边何时就种下了心机，月圆万年月色，万年晨曦，寂寞记不起，沿着动人石迹进入奇迹，会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起你，美丽的全部意思，从海索林要超过心碎，过好多未来问我为何而生，唯愿你也许天天在换地，想见的你愿同人立眼睛， 应该是2020年最红的一首华语金曲，八三幺乐队的作品。 时空渐飘动或交叉，柴偶越快乐越爱上，位在执迷时是伟大也显微，月月灵魂肉身，宇宙狂风对话对不起，沿着地球作心进人耐心，为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美丽的全部意思，从海宿命要超过生死， 在半生信不死，过好多美迷问我为何而死，为与你一起变天再换地，身境的你便同人立下手，旧世界有神秘，旧世界有游戏，旧世界最令人甜望妒忌，共交交错时间世界多神秘，两个世界会游戏，我个世界最美，我的眼，我的甜梦收记，句句交错时间，句句上线下线，我个梦为我跟你重会立刻想起你。 重新我哋周耀辉填词嘅呢一首八三幺乐队《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粤语版。今日最后一首歌，佢就不嬲都好撑香港嘅。找你有卢巧音合唱的这一首黄明志的作品，歌曲名称就叫做唱广东歌。 记得当年姨妈姑姐最爱劲歌金曲，入面的人讲的语言听讲就叫做广东，录影底犹如歪了再看过，从不识听不识讲，不知不觉嘴巴就跟住蠢蠢欲动，当时香港仲是娱乐圈的大佬，当时东南角的炮脆佬合兰都仲未红，郭富城陪我跳舞，张学友陪我杀戮，华仔救我揸我多，醉女搵黎明平下 disco， 班上最错那四个就四大天王，头发就整到好林真嘅咁先够威风，成日学白虎暗歌，但未见梦中秋香，嫁佢不羁风中陪我操动手手识唱，但为何成绩不能开阔天空， 唱一首拣一首经典怀念嘅广东歌，就算忧郁心难过，唱出一首代表我，唱一首再一首不恼最爱的春的情歌，甜蜜苦楚心迷惘，有你共我。 一人有一个梦想，但未必人人攞奖，赢咗就独家市场，输咗就自己林儿当自强，命运颠沛流离，浪子的心声暗扬，选择咗最见理想，就一世活到半斤八两，风继续吹，想拥抱回忆，但情已逝，这个世界有钱搵世，冇钱买行唔到起贴街，欢乐今宵一齐杀波到听朝，拢奔拢留一生何求，不如冲许一声笑，大个眼睛想旅行，嚟到花花宇宙，女仔我一追追最只想一生跟佢走，虽然还恋爱第个天，但最终都好心分手，搵几个男人去 KTV， 又系嗰班一齐走过风辉岁月嘅最佳损友， 唱一首拣一首经典怀念嘅广东歌，就算忧郁心难过，唱出一首代表我，唱一首再一首不恼最爱的春的情歌，甜蜜苦楚心迷惘，有你共我，曾为你痴痴的相思风雨中，迷失的等你等到我心痛，不再犹豫就让一切随风、啊、唱一首拣一首经典怀念的广东歌，就算忧郁心难过，唱出一首代表我，唱一首再一首不恼最爱的广东歌，回首青春的情歌，甜蜜苦楚心迷惘，有你 一起走过的日子，就似浮夸的粤语残片，写给自己的情书，到分个分的汉字，夕阳无痕好，未能同你忘情心。